本期新闻由贾跃、锦然播音，圆圆、纪时萌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。 军中车辆急需清洗，如何是好？ 主公。